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都系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大家好啊！ 本来今集我哋唔录噶啦，原因点解呢？狗护士就腰骨痛，痛捻到一个阶段就系要靠阿牛牛咧开一啲强力嘅止痛药。咁啊，吗啡、胶啡癫，再加呢个类固醇先可以止到痛兼消到炎。咁本来今集又唔录，点知我哋一齐放工咁啊，可以做到 咁 条 线。系咯，即系呢啲叫有咁啱得咁巧啊！ 呢啲叫缘分。 有啲缘分。 人生里面唔系好多缘分嘅咋，我哋人生里面有缘分系好短暂。三生收世先共客船，十生收到先共枕眠。咁啊，麻烦珍惜下身边嘅枕边人，系啊。第二样嘢，珍惜下你嘅朋友，真正嘅朋友啊。我哋今集录一集男女小不同。 男女小不同。 咁 我近排咧，因为我又走去跟一个研究呢、這个 我可唔可以揸住先啊，顺哥？ 好啊好啊，即系阿你腰骨得唔得咧？ 腰骨得，屌！啱啱今日阿牛牛哥俾一啲药，我叫我同事打捻咗，哇！屌你老味，痛捻到直头，我话俾你听，连屙屎谷出嚟都谷唔捻到啊！即系个腰骨系。因为个椎间盘移捻咗位啊，咁近排就真系复发，屌你老尾又攞得病假多啊！咁你攞得病假多，人哋会梗系觉得一样嘢咩咧？诈型诈病假，梗系你个仆街！咁但系真系痛痛都冇办法，唯有焗翻工嘅时候，咪啊叫阿牛牛开啲强力嘅止痛药咯。 不过其实我觉得你都系应该正当咁样去攞翻一张医疗嘅证明，证明你个椎间盘系移位啦。然後令到你個老上司知道你喺個工作上邊唔好承擔咁重嘅工作。 佢俾咩你做啊？到時 俾咩我做啊？即係當佢唔係佢俾咩你做，而係當佢俾嘢你做嘅時候，佢要考慮到呢一點。 佢而家都會考慮到呢一點， 因為佢知道你已經有呢個問題。 係啊，因為已經講啦，即係我腰骨痛啊，好多年㗎啦，試過咁近幾年啊，牛牛就開一隻止痛藥，新一代嘅止痛藥俾我食啊，即係將呢個問題淡化咗，但係佢冇醫好過你。係 咪塞落個肛門度啊？ 塞落鼻哥窿度噴翻出嚟啊！屌你個閪，好似索機咁。咁咧，佢咧就個問題就係人哋護士嘅工作就係洗刷抹骨，佢安排啲咩你做啫？一係做佢位咯，坐喺度咯。屌咁又唔得都大佬，人哋俾真錢你，你俾假力佢咁。咁啊冇啊，焗翻工啦！屌，即係。同埋我睇過一啲香港好出名嘅骨科，人哋一睇已經問你狗護士要幾多個月病假，即係斷月開，邊夠膽攞啊？屌你驚炒魷啊，大佬！即係你攞得多病假，不如唔好撈啦。真係啊！屌你，你個問題又解決唔到，一係做手術咯，但係做手術就有五成機會，即係50% 機會會殘廢。咁啊，屌你，我梗係唔撚做啦！ 喂， 嗱， 而家 先進啲先啦。 醫管局嗰個規矩咧，係譬如萬一你殘廢咁樣啦，咁佢會點噶？ 殘廢啊，安排你有啲位你做下咯，佢又唔敢炒你嘅、 哦。即係你會轉文職咁樣？ 邊有文職啊？屌你護士，我未聽過有文職啊！屌你老味、嗯， 登記護士咯。 真係做登記啦， 真係做登記咯。 好啊，你會受到好多白眼嘅，即係會遭受到好多白眼，同埋即係喺呢行裏邊係你會做得好冇癮嘅。即係能夠行得走得，我梗係唔做啦。 你而家做得好興奮嘅翻工。 咩做得好興奮啊？ 即係你 一般啊，一般興奮、 啊。我都好少見到人哋翻工帶住熱情嘅。 屌你老味，翻工邊有熱情可言嘅？除非做 AV 男優啊。 喂，講下嗰個男女小不同咧，呢、這個題材都幾得意。因為我近排咧有同一個心理學家咧傾偈咁樣，咁咧佢話咧我哋開頭嘅題目咧就係、是、啊點解女人係相信愛情嘅咧？係。咁其實咧，男女之間嘅關係咧，係嚟自兩個唔同嘅價值觀嘅、 啊。 男人咧，無論大波、細波、冇波、有波、斜波、八字波、二西波同埋湯碗波、警鐘波，乜波都好咧、 啊， 你都希望想揸揸佢嘅。係、啊、有時可能你見到一個女人，可能佢年紀比較大少少嘅，但係咧，可能佢對奶都幾大嘅時候，你都想試下猜下佢。我諗好多人都試過有呢個慾望啩。如果咧你話一見到核突嘅女人，你完全冇興趣，呢個肯定係大話嚟嘅。咁樣咧，就佢話點解咧？因為男人睇咧係 reproduction value， 生產價值。咩意思呢？就係、是、當呢個女性，佢係將佢自己嗰、那個，即係佢嗰個生產價值咧係高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咧都會彰顯喺佢嘅性徵上邊嘅。呢、 啊、 個過程咧叫咩咧？叫 demonstration of high value。Demonstration 是表現啦，將自己高價值的地方表現出嚟。 咦，咁我係咪要攝條假眼出街咧？ 誒，嗱，男人就唔同啦。係，呢個咧就女呢個女人相信咩咧？ 啊， 女人係相信 survival value， 生存價值。 咁好簡單啦，唔使講啦。咁所以咧就係點解成日話咧，男人咧就中意女人大波，女人中意男人有錢。其實呢個咧簡直係有科學上面嘅分析嘅。就係因為大家喺個 genetic coding 啊，喺嗰種基因圖譜裏面啊， 個排列已經 已經係啤咗。你本身對咩嘢係有興趣嘅？而呢個興趣咧係 hardwire 咗，寫死咗。咁唔使啦，嗱，即係各位康官、各位朋友啊，你哋都知道你哋係對大波嘅女人係特別有興趣噶啦。 一係大囉柚， 一係就大囉柚，係啦。所以點解唔及人個波，及人個囉咧？咁樣呢個就係女人所謂 reproduction value。就算樣衰嘅女人，你都會睇佢大波嘅。但係咧，男人咧，你好少聽啲女仔講，哇，佢好樣衰，不過身材好。冇噶，我哋咧只係男人係一個整體嚟嘅，我哋唔會將佢技術上頭同架撐將三樣嘢分開考慮。而女人你可以將佢技術上頭同架撐三樣嘢分開考慮嘛？點解會有一種咁樣切割分嘅睇法呢？就係、是、源自喺心理學上邊有一種唔同嘅價值取向咯。咁點解女人要相信愛情呢？因為咧，根據呢個基因圖譜裏邊分析過咧，男人啊，嗱，通常咧。屌完閪通常都是想行開的，打完飛機最想就是 leave me alone 嘅，嚇，即係最想是一個人嘅。咁所以咧，如果咧你係即係因為女人咧咁多個祖先咧都話咗俾佢聽咧，其實男人咧喺做完愛嘅時候咧都係想走到都係想走路嘅。於是乎咧，佢哋要生產愛情呢一種咁嘅道德價值啦，就去將男人綁死佢， 明白？ 就等佢屌完閪之後冇得走啦。所以就點解只係大部分只係女人係相信愛情，其實男人係唔係好相信愛情 的？男人係好現實嘅一種動物嚟㗎。喺 唔係，但係你諗下喎，呢、這個咧所謂咧相信愛情係咩咧？就係、是、咧相信愛情有一種力量可以將你留喺佢身邊。即係其實咧嚴格嚟講咧，愛情佢並唔不高尚， 係一個手段。 喺呢、這個喺呢個演化心理學裏邊去講咧，話其實人類啊好多時咧。嗰、那個感覺啊，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化學作用嚟嘅。 啱啱。 係咩意思呢？譬如話，你點解會去開頭中意一個女仔呢？其實完全係由於你內心身體裏邊嘅荷爾蒙嘅分泌啊。然後咧，去令到你有呢種咁嘅諗法。而呢種荷爾蒙嘅分泌咧，只會喺三至六個月裏邊咧，會慢慢消失。所以其實咧，嚴格嚟講咧，你同一個人起埋咧，可能係頭三個月到半年咧，你先至會死去活來嘅啫。踏入第七個月咧，呢種感覺就會慢慢退化。一年之後咧，基本上咧，你只會當佢係朋友。你並唔係覺得佢係有真正大嘅吸引力。所以你咁樣就可以解釋到點解好多人會覺得佢老朋友好靚同埋好正啊，但係佢最尾都係揾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個新鮮感完咗，或者係我哋唔用新鮮感呢啲咁表面嘅字啦，而係。佢身體再唔向呢條女釋出荷爾蒙。 我聽完阿筍哥咁講，第一我冇辦法答嘴，因為佢講嘅嘢好專業。第一，第二樣嘢佢講嘅嘢同我嘅口徑係一致，咁冇辦法駁佢啊。咁我哋喺呢個事件上面睇得出一樣嘢，香港嘅女仔啊，我哋即係由宏觀變翻呢個狹窄。 所以咧，港女仔都講港女咧，所以呢樣嘢都係好有價值嘅。點解咧？其實咧，有時點解香港啲女仔咁淺，一咁淺咧，一字咁淺啊？大家都知道，喂，屌咩？點解啲女咁撚閪？就係因為佢揾到食啊嘛。 啱。 但我哋如果用呢種理論去睇嘅話咧， 佢哋好合理噶。 如果用我剛才的理論框架去看的時候，就是因為他本身自己的 survival value 很高，他 的價值很高。我們其實男人去屌閪，我們是不理你有錢還是窮的，我們從來沒有一種價值取向，因為你窮所以我不想鹹濕你，有錢鹹濕就更好，但是窮我們都是很委屈他的。所以你會發現當一個男仔喜歡一個女仔的時候，其實不問他身世，而一個女仔去追一個男仔， 就會問佢身世， 就會問佢身世。你有時咧，大家咧一睇嘅時候覺得呢啲嘢好現實，但其實亦就事實並唔係咁。事實咧就係咧，大家喺個基因裏邊啊，已經寫死咗，因為你個身世唔好咧，所以你嗰個 survival value， 你個價值就會低咯。你個價值低嘅時候，條女就會唔中意你。咁香港最特別咧，就係而家啲女本身自己生存價值都好高，所以咪形成咗好多女人咧冇男朋友咯。所以我哋最终想提出一个睇法咧，就系唔系香港啲女仔 冇男人， 是 而係 香港啲男人唔得， 而係係喺係啊，即係因為佢俾唔到呢個咁嘅價值觀。 你頭先講嗰番論調咧，喺達爾文嘅進化論裏邊亦都講過。第一，第二樣嘢，大家唔相信嘅話，就撳個明珠台睇下 live 啦。live 就講即係動物界，我哋動物人亦都係一種動物，動物界亦都係咁樣樣嘅。即係邊種異性最吸引你，就係覓食最多，能夠同你資源共享最多嗰、那個。咁呢個係我哋好原始、好原始嘅慾望，亦都係好原始、好原始嘅一個生存手段。咁香港即係環顧亞洲嚟講啊，香港嘅女性係真係好叻嘅。即係我接觸咁多個即係國家嘅女仔嚟講，香港嘅女性第一機會多，第二樣嘢香港是一個很公平的社會，它亦都俾女性即係好多嘅機會。你唔同外國就即係爭係差節。咁所以香港嘅女性有咁嘅即係 presentation， 我覺得係第一等佢哋自豪啊，第二啊等香港男性可悲 嘅。不過我覺得咧，你咧如果唔從呢個揾老婆呢個角度去睇咧， 係 其實咧女仔做朋友咧。是一個幾好嘅， 爽啲嘅，爽啲嘅，同埋幾好， 即係幾好一個選擇。點解咧？我哋又從咧最基本嘅角度去睇咧，就係佢因為佢女仔追求水灣富翻了， 係 而你本身提供到唔到呢個價值嘅時候咧，你同佢嗰個友誼肯定係純友誼， 係 嘛？佢亦都唔諗住喺你身上面攞到任何， 攞唔到啦， 並且 都提供唔到。 根據咧一個再簡單嘅道理叫水往下流， 係， 所以佢只有佢益你。而你係冇嘢益佢 嘅，啊，益唔到佢啊！ 所以最好咧，即係大家各位朋友咧，如果見到有水灣富翻了高嘅女仔嘅話咧，就記得同佢做朋友啦。 係。 咁然後咧，你亦都冇所謂啦嚇、啊，你其實你諗住其實太高水灣富翻了嘅女仔，你根本埋唔到佢。 唔係，但係要俾人哋明白一樣嘢，就係我喺你身上邊唔要性呢樣嘢啦，好明白嘅要別話俾人聽咯。如果唔係，人哋以為你追緊佢。 同埋咧，要留意個技術喺邊度咧，就係要留意咧demonstration of high value， 係 嚇，即係咧點樣去展現自己嘅魅力咧？其實咧，可能你嘅魅力咧，即係只係喺一啲好細嘅範圍裏邊，譬如話你係因你係飲茶嘅高手，係你可能係一個攝影大師， 係 或者咧你對車嘅知識咧好豐厚嘅。 屌，我覺得依而家溝唔到女嘅啦，筍哥。 唔係，你唔係你個目標唔係要溝佢啦。 係。 嗱，我而家想講咧，就係咧， 做唔到朋友，我夠有好多呢咁嘅，即係價值被利用啦。屌你，後屘你睇下身邊我老婆，屌你諗乜寶寶龍？以前就覺得你哇好撚型，你玩吉他，屌你而家嗱唔好撚嘈啊，搞回事。 嗱，嗰個因為嗰個係你老婆嘛。 係。 如果你咧，其實咧，嗱有幾種， 喂，等一陣先。 有啲咁淫嘅音樂嘅。 哇，唔係啊，個個都話淫嘅屌。唔係以前。我老婆一讲即系哇，你识玩呢啲啊？咁即系觉得自己有啲才华好卵型。我而家觉得唔系，最紧要有啲钱财你先好卵型嘅出嚟。 系，不过我咁睇啦，即系咧，其实咧，成个手段系点咧？我不妨分享一下阿心理学家话俾我听啦嘅方法啦。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是、demonstration of high value， 咩意思咧？其实咧，人都有共性嘅， 系， 即系大家都会中意啲咧，大家都會對某一啲口味咧會有共同嘅喜好嘅。譬如話咧，如果你喺展示你嘅能力嘅時候咧，你話到俾佢聽，你係有好多朋友嘅。而喺個朋友圈子裏面你嘅朋友都好愛戴你嘅。 咁好啦呢啲。 咁又或者你可能對某一種興，即係咧喺呢個社會價值上面比較高嘅知識咧，即係譬如話你對鐘錶有專用嘅知識， 或者你係屌大兩把啦， 你都要揾先得㗎，大佬。你行出街唔係個個識㗎嘛啲嘢。咁人哋又會對你個價值又提高一線嘅喎。你可能對飲酒啊、名錶啊、名車啊等等咧，所以你其實咧有時喺一啲公開嘅場合裏邊啊，好容易睇到咧男性最中意談論係咩啊？ 股票啦。 其實比較少。 啊。 講老實，因為咧講股票咧。嚟得比較直接，並且唔浪漫啦。係嚇，即係咧，如果係嗰條，同埋咧嗰條女會覺得你點解佢嘅成分好高啊？係，好多時都係講風花雪月啦。 啱啱同埋 講邊度食飯。 係講邊度食飯。 嚇，講 邊度好嘢食。 係啦，咁咧其次咧就係呢個人同人中間咧，仲有一個嘢咧叫 love sugar。 Love trigger 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找到，其实这个人呢在跟你未产生爱情到发生爱情，即是你身体里面呢为他而会分泌出这个荷尔蒙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些条件的。你要找出这个条件出来咯。咁样好多时呢我个心理学家呢佢用嘅方法呢就係呢同佢探讨一啲爱情嘅问题。譬如话呢佢每次见到佢嘅时候呢都淨係讲开心嘅嘢嘅。佢讲下譬如话你觉得爱情系啲咩嚟嘅呢，你嘅近排你同你男朋友点样呢，每次都係讲开心嘅嘢嘅。咁佢话呢发现呢令到个女仔每次同佢倾偈嘅时候呢喺个脑里面都有一啲同呢个人呢就係会发生讲爱情有关嘅题目嘅。所以呢佢同有关爱情嘅事都会搵你倾。倾倾下呢咁你就会比较容易呢去攞到呢个 love trigger。即係呢个爱情触发器。咁样囉。咁心理学家系分析咗呢堆俾我听啦。 不过好老。 我喺嗰日嘅食饭里面我都觉得我就明白到点解即係我明白到一啲好基本嘅男女关系囉。 我可能而家嘅年纪大咗，第一，第二样嘢，真係兜入二四六嘅时候讲嗰啲风花雪季真係唔想倾。试过有一次有个朋友带埋一个女仔讲酒，咁好老实讲，咁第一酒係好得意嘅嘢嚟㗎，好讲口味。你买一支十九几廿万嘅酒可能真係唔啱你饮，你买一支百零蚊嘅酒可能就好啱你饮。咁係好獨立嘅，等於有啲人鍾意食榴蓮，有啲人唔鍾意食榴蓮。 我都係喎、其實呢近排維康呢有大特價呢，有一啲智利嘅紅酒啊，好細支嘅啫，咁樣啱啱一支唔知我諗係百零秒，係啦，咁十幾蚊一支啫嘛。咁我貪佢咩好處呢？一開樣就啱一杯，咁我譬如我同我 friend 一人一半咁樣，咁夜晚傾下偈，咁其實你唔係我哋狂隊㗎嘛，咁然後就覺得都有啖酒落下肚傾下偈咁樣，其實係一種氣氛嚟嘅。咁有一次上我 friend 咁樣，咁佢話喺加拿大俾運兩支紅酒翻嚟，係七百幾蚊嘅。其實對我嚟講，我分唔到嘅。即係我覺得一支係甜啲，一支係乾身啲咁樣。咁但係其次之外咧，我覺得對我嚟講咧，十幾蚊我知咧，佢係除咗飲落去之後，我仲要唔肉赤，所以我係覺得舒服啲。 咁第二講標。我有好多公開場合同人哋講談論手錶，亦都係即係好多人都會問我手錶嘅問題。有好多嘢好得意嘅，第一，呢個係用錢堆砌翻嚟嘅娛樂嚟嘅。你冇錢唔使講，品味係一樣好得意嘅嘢。你有冇品味，睇你個人有冇錢。窮鬼就一定冇品味㗎啦。即係你同我講，哇係喎，屌你老母，我好有品味，但係食公門嘅鹹撚啦，你屌！即係你真係食屎啦！咁你談論手錶嘅話，咁有好多人勾一二四六之如此類，講到天花龍鳳咁，屌咁又係得我講啫，嘥撚氣。咁到你講呢、這個食，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話去即係包心刺肚嗰啲，你話啊係喎，去邊度食包心刺肚，你都係想炫耀自己有幾多身家嘅時候，又會唔想同你傾。你到講音樂。我而家發覺能夠同你談論音樂嘅人都係一啲廢人。 係啊，最 屌佢老母，屌好老實講啊！以前嗰陣時拍嘢識個撚樣，屌你老咩又同人做配樂。佢話嗱呢首歌我做呢首歌我做，我心諗屌你老咩容祖兒呢咁閪歌，屌你我老電腦做緊到啊細佬好心嚟冇撚認屁嘅，屌即係呢啲真係唉正嘅垃圾。 都唔係咁講，人哋揾餐飯食。 咁啊係，即係到談論呢啲嘅時候，我而家唔知係咪年紀大行開，即係都費事認。屌你老咩真係哇討撚厭到不得了，即係可能就係咁啊變撚咗即係宅男添啊仲，即係而家真係會變撚咗咁撚樣。同埋一樣嘢啊，筍哥喺。一啲公開場合喺呢啲嘅平台上面比試，去到令到女性垂青，好老實講，到我四十歲人，我真係冇呢咁嘅興趣。 點解呢？ 買唔使好貴，做一個朋友，我而家有一樣嘢就真係珍惜咗，揀朋友珍惜咗，唔攬、朋友係一樣好得意、好得意嘅嘢，尤其女性朋友嗱。我心目中你讲女性朋友第一个上去边个呢？艾曼纽。无论你遇到任何困难，嗱系无论任何困难，你揾佢冇实质嘅支持，都一定有心理支持。虽然我哋唔联络好耐吓，可以，但系嗰、那个支持系可以俾到好多嘅方便嚟嘅。第二个就大提琴啦，大提琴虽然都系一个成日攞你着数嘅人，但系即系佢起码俾到一啲嘅支持你。之後就真係冇乜啦。 不過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咧我 識啲朋友啦，又係四十幾歲咁樣啦。近排又話即係近排成日聽佢哋講咧，就係呢個年紀就最中意溝娘家，溝人哋老婆。係。我諗係可能都係啲自卑感作祟啦，即係覺得四十幾歲一 時。你係錯啦，筍哥。人哋老婆嗱，曾經阿媽咪同我講過一句説話。你追我，你同我有關係，我唔係被逼㗎、嗯，我都要自愿先得㗎。咁、嗯、即係佢都想自愿啦嚇。呢、句説話即係嗰個情況係等同咁。咁點解會引發到個女人會有婚外情，同你引發到一個婚外慾呢、你發覺尤其而家近十年到啦，我自己留意，因為我有好多嘅女性朋友，有肉體關係嘅女性朋友都係人哋老婆。咁佢哋講一句好得意嘅，有時同先生嘅關係淡咗，同埋已經習慣咗好多嘢。第一，第二樣嘢，好多男人而家真係嗱。在香港有份穩定的職業是很撚困難的，你怎都可能會去內地去親，不是一兩天，你分分鐘整個禮拜下來一兩天嘛，即是你分分鐘回去整個禮拜下來才是星期五六日之後又回上去了。他說這樣的時間我們已經對了幾十年，我不如找個男朋友開心一下，你估他上面沒有女朋友一樣的，即是大家那種調劑是很得意。還有一樣東西，人妻啊，我哋講啲淫賤啲啦，即係真係人哋嘅老婆。人妻有一樣嘢得意，我引述村上春樹嘅一番説話：人妻等於你坐頭等機位一樣，佢知道你喺邊個位置最舒服，知道喺邊個時間需要開始，邊個時間需要停止。無論喺你嘅生活同埋張牀上邊，嗱呢個係普通女仔冇嘅，即係普通嘅靚妹冇嘅。人妻有一樣嘢嘅，即係細心。 琴日去一個朋友嘅婚禮裏面咧，有個人妻啦嚇，即係我朋友個家姐嚟嘅。佢突然間講句説話咧，我好驚訝嘅，而係覺得好唔合時代。但係咧，佢就係因為佢同時代有一種隔膜啊，講出嚟，令到我知道佢點解會有個咁嘅老公。佢話男人，佢同佢個妹講，男人咧，我係嚟服侍嘅。哇！ 因为呢、這个嗱，呢啲就睇得过啦，屌！我唔知道想揾呢啲人妻几肯耐啦。 我咧嗰时候咧，你知唔知道？嗰时候我有一种咧，觉得翻咗几十年前嘅世界。 你听我讲，我识得有个人妻，迟几日会见面噶。咁咧，佢同我讲一样嘢，佢话阿九护士啊，你知唔知道？我最中意做咩啊？我话唔知道啊。我同你一齐最中意就系同你吹箫咯。哇！咩话？听唔到啊，老友，我掟紧做俾你睇，哇，好啊，好啊，即系嗱，呢种咪真系识做咯。 我琴日即系咧，譬如话，我琴日都见到好多嘢嘅。啱啱琴日咧，就算系一个穷家女嫁俾一个有钱嘅屋企嘅古仔嚟啦。咁样咧，个奶奶咧，哇，一入到好唔可爱嘅，即系咧叫工人指东，一路指西咁样。咁大家屋企都有，我屋企都有工人嘅嘛。即係我覺得我阿媽對個工人真係好，即係咧而家因為個工人唔食豬肉嘅，我媽煲湯都特登唔落豬肉而家。即係咧我工人。 喂，點解唔請啲大波印容或者大波太容？ 都有啲波噶都。係啊。係啊，不過冇我份啦，因為唔係我俾錢噶嘛。 你有冇同佢講五嚿水有冇波湯嘅？ 我冇啦，俾五嚿水，我不如翻大陸揾個姊妹好過啦。 咁啊係 喎。跟住然後佢係嗰個媽咪咧。即是我個男仔的媽咪咧，哇！屌佢老母真係黑人憎到不得了嘅，即係咧去個濕鋪跪低嘅時候咧，咁咧就佢話叫阿媽飲茶咁樣啦，跟住然後咧嗰個女人話唔係咩，我唔中意人哋叫我媽，你叫媽咪啊，咁但係咧我 friend 咧就話。佢心里面咧，其实佢本来有个谂法嘅，妈咪啊，只系得一个嘅，就系自己亲生个妈咪。咁佢系觉得阿妈咧同妈咪系两样嘢嚟嘅。 明白。 但系然后咧，佢就要执正，一定要佢叫妈咪，即刻要佢屈服添，仲要咁多人围住，咁冇得等嘅，咁咪叫啦。咁我 friend 突然间心里面都过，即系系过唔到嘅。即係因為佢媽咪係嗰啲寡母婆一個人養大幾個咧，好撚叻嗰啲女人嚟嘅，見到人都讚係靚仔嘅，即係咁九護士，哇你好靚仔啊，哇啲女俾你，啲女俾你溝曬啦， 嚇，唔好講呢個廢話啦，係啦，一定大話。 但係佢阿媽係呢種人，你諗下其實咧，女人咧識講 supportive 嘅説話咧，其實係會多啲朋友噶嘛， 阿貓姐咪係呢啲人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貓姐唔可愛咯，而家。 我唔中意貓姐，其實呢樣嘢我都令到我覺得，喂，屌你咪。 唔係佢假得滯啊！ 大家 假到一個地步係大家咁熟都假啦。 係啊，跟住然後咧好搞笑，跟住然後睇完即係個外母湯身鋪啦，跟住然後咧個女仔咁啊翻翻去即係。即系见佢家姐咁样啦，哇！佢家姐就讲咗头先我以下嗰番说话，哇！我对我内心嗰种感，嗰种震动咧，家姐系觉得吓， 我话俾你听啦，我识得几个妈咪，即系都系我女朋友啊，我话俾你听，同佢哋相处同埋同佢哋嘅爱情，哇！真系令到你即系犹豫。嗱，我拍好多拖，我自从结咗婚之后，我拍 N 咁多拖，我搞 N 咁多次婚外情。我搞婚外情多过好多人食蒲飞，我话俾你听，最深刻嘅婚外情永远都系同人哋个老婆搞，人哋嘅老婆亦都系好乐意同你搞。嗱，我冇被逼过人哋，人哋成日讲，喂，屌你老味，淫人妻子笑呵呵，妻子淫人你又如何？大佬要人哋自愿先得噶，我冇逼过人哋。我次次嗰啲情况系由朋友变成女朋友，由女朋友变成情妇。我话俾你听，中女有一样嘢可爱，对性已经系冇一个嘅即係我哋好講矜持啦，或者扮嘢啦。第二樣嘢，佢哋對愛情，佢識得點去湊你，好似細路仔咁樣去湊你。第三樣嘢，佢識得點去避忌，知道咩位要停，咩位要開始。舉個例子，逢係寶寶龍嗱，而家新識嗰個媽咪阿思君，阿思君永遠有一樣嘢好得意嘅，逢星期日唔會 send SMS 俾你，點解？知道你老婆喺身邊，佢知道你老婆喺身邊就唔會 send SMS。永远不会打电话，但是他会朝头早要求你回到工之后 send 个 SMS 俾他，他亦都 send 个 SMS 俾你。咁即系去到谈呢个感情，咁到做爱嘅时候好得意。一次入去房，他第一时间做咩咧？攞屎忽胡鸠你啦，屌你偷你柴啦，打机轮啦。咁之后就瞓喺度又吹又剩，咁啊即系好享受嗰个性爱嘅过程，同埋好享受大家。好珍惜大家嘅時光嘅，即係唔會好似拍拖咁，有啲唔開心。你同靚妹拍拖好得意嘅，唔開心黑你後面撐你個雞頭，佢哋唔會唔開心都好，第二日先講翻俾你聽。啊，我嗰日其實咁樣樣會唔開心嘅咁樣，咁佢哋知道係邊啲位會停，邊啲位會開始，所以同呢種女人拍拖係好開心、好開心嘅事嚟，因為佢哋識得點去湊你，即係真係好似湊細路仔咁湊你，因為佢自己都有細路仔。佢自己識得點去知道一個男人點先為之舒服，但係靚妹拍拖唔會，我同靚妹拍拖冇呢感覺，你仲要湊撚翻去轉頭添，我撚好撚厭。 近排呢個心理學家咧又同我講咧，話咧根據呢個生物學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女人係應該鹹濕啲嘅。 係。 佢話點解咧？因為咧其實男人嘅射精咧，即係大家都有經驗啦，係呢個凄美而短暫喎。 屌你老味咁似櫻花嘅，屌你老味櫻花論喎，凄美而短暫喎，咁係咪要切腹咧成精之後？ 即係你其實咧你。真啊，有啲 咁我哋射完精系咪要切腹先？屌你老味，系凄美而短暂。点 解咧？即系但系女人唔同啊，即系咧佢系持续而长久嘅。 系 吓，即系咧佢系仲可以咧喺短时间里边不停回归嘅吓。 系吓， 即系咧我唔知道啊，因为我唔系女人吓。 唔系我话俾你听，系因为我识好多情妇，啲情妇都同我讲，九月四可唔可以做耐啲？喂，大佬极限。佢有一次同我讲，我话喂，不如我哋朝头早出嚟啊？我话点解啊？佢朝頭早出嚟砌到夜晚，我屌你！我而家先明白加藤英講嗰句説話。加藤英講，除非你好中意性愛，如果唔係，唔好加入 A V 呢一行。佢話會好辛苦嘅。咁啊，真係我體驗到呢回事。 係，你譬如話，同埋個情況係咩咧？就係、是、個男性咧，其實嗰個 DP 即係嗰個。佢一去到射精嗰點之後，就嘣一聲跌咗。 係係係。 但女性唔係噶嘛，佢高潮之後，跟然後可以繼續高潮佢又嗰啲，即係佢唔會突然間 drop 落去。我諗所以咧，其實從呢種咁嘅生理角度去睇咧，其實女性係應該係更加對性愛係更加可以享 受。係更加熱衷啲嘅。 而男性啊唔係啊，你射一次，你條品走都唔慢啦。 啊！ 你又要等喎，等嘅時候個心理壓力幾大啊？ 好大噶，屌！ 即係你呢個你冇辦法可以即係你好似咧個情況點咧？就好似我哋出去影相咁樣，用閃燈，然後咧就用曬電，跟住然後插電要時間，個客人喺隔離等緊你。 差唔多係咁樣啦，屌！ 所以好踢噶。所以咧，你话早泄你有几大镬咧？ 早泄就真系好大镬。 早泄真系 早泄冇老婆啊，大佬。屌好啦，难识到女人啊，早泄。 好啦，讲完啦，我已经。 拜拜。Bye bye